出来别犯傻，问一问都回答，是谁先给这份情感拆了家。你累了我哭了，松开手还是结束吧，曲终了人散了，看看谁走得比谁更潇洒。风停了，雨住了，再来再去，泪如雨下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有些话不说也罢。风停了，雨住了，原来幸福只是一朵塑料花。手张开吧，答案出来别犯傻，问一问都回答，是谁先给这份情感拆了家。你累了我哭了，松开手还是结束吧，曲终了人散了，看看谁走得比谁更潇洒。是一把握不住的伤。